整住我架车点得噶？我落几件家私啫，好快啫。你嗰边落咪得啦，点解你一直喺呢处落啫？ 诶，嗱，而家都落紧啦。 喂，科嘅，等你走，唔好阻住啊。 喂，大佬，我同你调一个位啦。你架车撑后，我架车细分时。 唉，好快啫，仲有三件啊，呢度嘅救火喉唔拍得耐嘅。 唔得噶啦，我嘅车就要开噶啦。 Thank you. 仲有一个单，你哋做咩唔拎啊？关我哋咩事啊？快啲啦！ 你拎埋佢啦。 好，我而家同你哋拎。如果一阵边我问我攞翻咧，我就唔俾。我同你攞咗咁耐啦，够款咯喎，快啲攞翻佢。都唔系我嘅，苏士，俾翻你。 我？ 唔系我嘅 ，Lily 啊，系咪你噶？ 诶，唔系我嘅，唔系我，唔好掉过嚟啊！ 喺你噶车度嘅，系你噶啦。 俾我都唔要啊，系你攞嚟嘅。 你个个都唔要嘛？ 唔系唔系 嗱，如果里边有嘢食嘅呢，你哋个个都冇份噶吓。 做咩？做咩啊？ 有几十万噶啦，如果我哋几个分啊，一定系有十万八万嘅。 嚟啦，瞓啦，瞓啦， 我啱啱瞓啊。 哎，瞓啦，瞓啦，而家瞓啦，而家唔瞓得住。呢个时候化妆间好多人出入嘅，等嗰啲人扯咗啲先。夜啲我哋先分啦嚇！ 咦，十萬八萬真係好啦，我有咗啲錢，我咪可以同阿媽咪結婚啦！ 你成日都掛住結婚，我就唔係啦。我而家要買翻個靚嘅房車，咁我做翻一百五十件晚裝，咁就慢慢參加 party。有我几靓呢？ 我就唔系啦。如果我得咗呢笔钱，我就慢慢开 party， 开足两年。 我就唔系啦。如果我得到呢笔钱，我买100打香口胶，我日日咁食，我仲要。 唉，你哋下晚上埋晒嗰啲嘢都冇前途，我就唔系啦。如果我一结咗婚，就自己开一间电影公司，自己捧自己做主角，咁嗰阵我就系明星啦嘛。 各位注意，各位注意，本台现在向各位报告一个特别消息。据警务处五间发表，今日上午11:20，通南街多财银行发生劫案，被劫现款40万元，匪徒三人中枪被捕。据银行职员透露，匪徒得手后将全部银纸装在一个底白色英文字旅行袋内，警方直至现在尚未寻获该蓝色旅行袋。若果市民有发现同样旅行袋者，请即向各当地警署报案。特别报告完毕。 你千祈唔好讲出去噃，你把嘴最疏噶啦，讲真出去啊，坐监都有份噶。 吓？会坐监噶？咁我咪唔同一萝卜结婚？ 咁你唔好分啦。 咁我唔制啊。 你梗系唔制啦，分咗你包钱啊，你自己去开间影片公司，自己可以捧自己做明星啦嘛。 卢比啊，唔啱我哋而家扯先啦。 咩话？而家扯啊？在半路上查车的噃，如果查到仲有命噶， 咁危险噶，咁我自己扯先啦，我唔坐你架车啦。嗱，我听日至嚟分钱啊。 喂， 扯得咁容呀？ 呢包钱啊，系我发现先的噃。而家我肯分俾你哋，你咪偷笑啦。仲话自己扯先，听日嚟分，你又想啊你？如果有事啊，大家都有份噶。大家听住我讲，嚟嚟嚟嚟。嗱，呢包嘢咧，而家唔攞得扯住噶，咁点啊？有个办法，揾个地方挖个窿，藏咗佢入去，到今晚咧再攞翻佢起嚟，大家分啦。 系啊！ 嗱，而家大家喐手啦。 哦， 嚟嚟。 哦，呢度呢度， 到呢度啦。 我都放心噶啦。 喂，你咪唔扯 走啦。 吓、啊！ 你知唔知揸车噶？你有冇牌噶？ 佢梗系冇牌啫，等差人拉佢。 你唔好嘈，我系密探，你犯咗罪。老弟，有个袋好多银纸嘅，你哋收埋喺边度？ 冇啊！ 唔认系嘛？喂，如果你哋唔认，冚唪唥拉去差馆噶，讲下。 乜拉去差馆噶？ 边度？ 讲俾佢听啦。 你认啊嘛？冚唪唥落车，喂，快啲。 系佢啦。 落车。快啲，快啲，上快啲先，上去，快啲啊！夜總會唱嘢嘅時候，我晚晚都捧你場啊！ 係咩？ 近喺邊度唱嘢啊？ 冇唱好耐啦。 啊？冇唱好耐啦？唉，咁真可惜啦。誒，白小姐，你以前唱嗰支歌叫做《眼面眼面》。 你呀、 啊！哎呀，你真系衰啊！吓得唔～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 哎呀，真系衰啫，吓到我个心而家都仲暴跳啊！ 你唔知啦，我头先听见收音机报告，佢话今日打劫银行，你知啦。连美流流，我以为真系有贼嚟光顾我啊嘛。 贼啊！ 点啊？你爸爸度？ 哦，爸爸病啊，我睇佢哋都仲掹钱使。寻晚我成晚对住阿妈，我睇都唔敢睇。 你借唔到钱翻嚟咪好弊？呢个求冇工两个月会噶咯噃。一日都系你咧，又要我换呢个琴。如果用翻个旧琴，咁咪唔使工会咯。 你嗰个旧琴咪边度仲得啊？松晒啲线，成日走音嘅。 系啫，都好过成日泼水嚟供琴会啊。 哎呀，放心啦，我有办法嘅。 有咩办法啊？ 咧，你哋冇听嗰个陈经理咧，咪成日都话叫我新年去客串。我剛才在媽媽家打了電話給她，答應了她了。 蛤？ 蛤什麼啫？一會她拿人工來嘛，那我們就什麼都解決了。 我們結婚的時候大家說過，以後你不出去唱東西嘛，你現在又去了。 傻仔啊，我出去客串兩個星期而已嘛。 哼。 蛤，你都沒解的，什麼啫？ 我是你老公，我不喜歡你出去唱東西。如果你再出去唱嘢，人哋会笑我养你唔起嘅。 你咁样讲法系一种错误嚟嘅，供一份破一份，有咩理由人哋会笑我哋啫？而且我出去唱嘢系正当嘅职业嚟嘅。我知你唔想我出去唱歌，你自私啫嘛。你呢种咁自私嘅人，最好就系添跌一袋银子落嚟。好似呢袋咁大袋嘅，嗱嗱嗱嗱，银纸银纸银纸，咁我哋咩都可以解决咯。 嘿，我唔系话 唔好嘈住，我唔得闲同你讲住，我要去冲凉。 有咁笨银纸就好啦。 是追求于就想做事就想杀事为法忘义不去就为人知要发财意就做坏事将要金将要银最忘了 白英在这住啊， 在楼上啊， 在哪层啊？ 你自己出去叫吧。 你嗌边个啊？关你咩事啊？ 白英， 喂，你系咪想揾白英啊？ 系咯，你识佢嘛？ 梗识啦。 咁佢住喺几多号啊？住喺边层啊？ 你咁紧张做咩啫？ 我紧唔紧张关你咩事啫？你系咪佢老公？又唔系佢老豆？话俾我听啊，细佬，我请你饮茶。 细佬，你揾佢，你识唔识佢噶？ 梗系识啦，我啱啱先系同佢喺新界拍完拖翻嚟。 佢同你新界拍拖嚟？ 系。 佢约你嚟噶？ 系咯。 好，等阵我同你叫佢啊。 Thank you。 喂，你唔好再叫啦，佢丈夫好恶噶。 哦、，sorry。 西华，你去边度嚟啫？ 我想去买烧酒。 买酒做咩？ 我想饮得醉醉地杀人啊！ 哎呀，都冇嚟搭搭噶，笠埋啲咁嘅嘢，唔好猛整啊！行啦，琴，等我唱支嘢。 唱支《情郎等候你》啊？ 呢支有乜好听啫？ 唔好听？ 哼！ 啊，我想去街。 你去啦。 我要同埋你去噃。 唔好啦，我好攰啊。 你梗系唔想去啦。 我真系好攰啦，我同你攞件衫。 使乜咁心急啫？ 咁你话有事啊嘛？ 我话你有事就真。 我有咩事啫？ 会情人咯。 你话咩话？ 你想我去咗街，你就安安乐乐会情人咯？ 即系你而家发神经啊？越讲越冇谱嘅。我同你结咗婚来，我有咩行差踏错过？ 翻外家借钱同我供琴会喎。而家我知道你会情人啫嘛？佢咁耐都唔够。现在还带回来这里， 你不要乱说，哪个是我的情人啊？ 我说你想知道嘛，来出来吧， 出来，我没念好戏。 那叫你啦。 嘿，白英小姐，我啊，麻烦你下来啊。 那你还有什么说啊？ 呢、這个人我唔识佢噶， 你唔识佢会叫你啫。 头先我喺巴士撞到佢，佢向我兜兜搭搭，我已经唔睬佢噶啦。点知佢衰得唔紧要，跟埋我翻嚟啫。 你真系唔识佢噶？ 真系唔识佢嘅你。 喂， 你又话识佢嘅？佢而家话唔识你噶喎，你揾佢做咩？ 唉，大佬，我老实话俾你听啊，大钟白小姐喺巴士嗰时咧，同我换错咗个旅行袋。 唔系冇影啊，白小姐，真系换错咗啊！如果唔信，我抛上嚟俾你睇下。 嗱，呢个咪我噶咯，咁点会掉乱噶？啊，头先喺巴士嗰阵啊，嗰架巴士一停，佢咪跌晒啲行李落地，咁我就攞翻个，咁啊，梗系攞错咗啦。啊，咁里面个牌系佢噶啦，咁梗系啦，叫佢上嚟攞翻啦。 使乜叫啊？ 掟翻落去咪得啦。 嗱，而家掟翻落嚟俾你啊。 对不起大佬，你坐啊，你 太太喺出边听啊！ 啊，我嚟系啦。嗱，嗰边乖乖地啊，我马中头要同你团年噶。 太太啊，系咪真系神采啊？ 系啊。 阿雄，你咪以为你是我死鬼老婆的弟弟就来跟我借钱吧。如果你是生性的，现在都不知道多好了。你把嘢证明很多钱，本来够享够长，你又偏偏娶埋个咁老婆，两公婆夹手夹脚，好像洗脚唔抹脚咁，猛咁瞓。呢，而家大人大姐搞嚟摊开手同人借钱。你话几招假 呢？你估我想嘅咩？早排走私嗰摊货啊，几个开嘅。如果我过得骨，我就唔使求你啦，七哥。 点解你要走私呢？学我啊，放贵你，你话几稳阵呢？九出十八贵啊，我日日有钱收啊。 各有各人一行，我哋走私嗰行唔好咩？叫起手都几个开噶。我呢次呢，我就唔够运啫。嗱，我阿爹在生嘅时候，时常都帮你忙噶噃。我而家家姐过身啫，话晒我哋大家都仲系亲戚啊。我而家仲系叫你做姐夫噶噃，咁你帮下我忙都唔得？喂，仲有喎，睇相都睇过我话嗰啲部位正，实力发嘅，一果年就得噶啦。啲成个发达相嚟噶嘛，我发达。一定还翻俾你嘅$500啫嘛，咁都做唔到？ $500仲讲芝麻？你又冇仔冇女，两公婆使咩$500过年？我咁大头家都唔使$500啦。 你唔知噶啦，呢件嘢讲上嚟好丢架嘅。正话我同个女人撒气喺屋企。 喂，睇嚟点样噶？今日连30晚噶啦噃，你估瞓响树得噶啦？ 我哋又唔系唔食过，又唔系话唔着过，过年同过日咪一样。我哋又冇儿冇女，求其买只鸡咁咪算咯。 你又讲得好听啦，就咁买只鸡就算。今日连三晚流流啦，一啲年货都未能办到，俾啲同屋主睇到啊，失礼死人啦！ 嘿，你要办年货啊嘛，我哋咪试啦。 哦，乜遮得咁易嘅咩？咁唔使俾钱人哋咯。 边个敢啊追我攞钱啊？我哋有面噶嘛？嗱，今日连三晚啦，又冇叫人嚟追我攞钱。 你又讲得好听啦，你。 咩人不好听啊？ 哼，那些数是我找晒啦，不是人哋俾面你咯。 啊？你找那些数啊？你边度搵咁多钱啊？ 在边度搵咁多钱？咁啊，梗系想办法噶啦嘛。你估好似你咁，一年到晚瞓喺铺床住嚟，总唔知量做下嘢嘅，咁嗰啲银纸会响天柱跌落嚟噶，三十万流流噶啦。爭到人家幾百元一個仙都冇得俾翻人哋，我老實話俾你知啊！我今去銀行舞廳揾阿陳仔商量你，我同佢借咗500元上期，我今晚翻返出去做噶啦，我唔理得咁多噶，好過冇錢啦。 嚇？你又翻返出去做女？你想丟我假啊？我係世家子弟嚟噶嘛？如果俾朋友知道我老婆出嚟做女，我仲有面嘅，点得唔得？ 做女啊，丢你假啦噃，咁日日俾人哋追债好啦喎。 追债系另外一件事，你出去做女啊，点得唔得？ 你估我好想做咩？你咁有本事，咪即刻搵翻500元翻嚟啦！你还翻啲上期俾阿陈仔，我咪唔做咯。 500元啫嘛，我始终咪出外出搵翻俾你。嗱，我话俾你听啊，你千祈唔好出外出做啊！我不是嚇你啊，如果你出外出做妻母女呢，人命都應該。 他陳得你的樣子，不要說500元啊，50元你就沒法子找回來了。 啊？喂。喂。那你真的千萬不要回去啊，啊？嗱，我廿一升蚊啊，七哥，莫讲500、5000都有办法，系啦吧？啊，我而家换衫啊。 嗱，我话俾你知啊，如果4点你仲冇钱拎翻翻嚟嘅，我唔等你噶，我喺医翻工噶啦。 咩？咁吵两句啫噃，佢就话翻要翻工啦。哼，拎拎啊，抌埋啦，确系。你話男人大丈夫，俾個老婆出去做母女，仲有面出嚟撈嘅？我啊冇所謂啊，只怕啲朋友出去宣傳啊。咩？佢話七哥個舅仔啊，佢老婆出去做女喎，你都冇面噶嘛，七哥。500元我放俾人收好多利噶噃，我就冇啦。看看蘭有沒有啦，一計分多少利息給他得噃。咁就得，我發達咪講下利息啦，媽都得啦。咁啊嘛，阿蘭， 嚟，嗱，你看住佢啊，我有數噶， 得啦。 做咩啊？ 好，阿雄我等钱过年，你有咪借钱500元俾佢咯，仲话分息俾你喎。 佢啊，我冇啊，你睇下枪收唔收得数啦。如果收到，你咪借俾佢咯。 咁你咪响过年啲钱俾住500元佢先咯。 边度有钱啊？成日封利是封咗1000多银，你问阿枪啦。 阿枪翻嚟啦咩？ 翻嚟啦，我两借过嚟啊。枪啊，收到数未啊？ 咩？佢叫我拎翻封信翻嚟咋？ 咩信啊？ 派支票都唔顶喎。 冇支票啊！哼，我特本冇得还俾我，连利都冇得俾，仲要等过年先至有啊！ 咩？借钱俾人啦，怕？ 太太，仲用唔用车啊？ 做咩啊？ 我如果唔用车，我啊想趁而家有水去冲个凉先。 咪冲咯。 哦。 那红，呢趟整定你唔够运啦，系嘛？我边度仲有钱啫？收唔到数，咁啦，你只一场亲戚，想住食一饭就扯啦。而家未开饭喎，你上去同我过一盘数，临请我俾住几十蚊你啦，唔算借啦。 咁， 好啦好啦， 咁你啲数簿仲喺上面书台嗰度啊嘛？ 系系系。都唔好借钱俾陈老藏，不过唔怕，佢有嘢俾我揸手，佢出面梗要还俾我嘅。担啲咩入嚟？银纸就话担入嚟啫，呢个袋咁污糟邋遢，担嚟做咩嘢？你话俾阿昌听啊，我请佢揸车啫，咁带埋只狗嚟唔啱噶，报翻嚟还俾我。 你唔使猛等都得啦，阿昌今朝话我听话辞工唔做噶啦。 做咩唔做？而家发达啦。 点知啊？佢系咁话啦。 咪由佢唔做咯。阿妹。吓、 啊？ 开啲音乐听啊。担住个袋系咪我哋噶？ 啊，咁我冇留意到噶。 你快啲去睇下系咪自己嘅，如果系我哋嘅，即刻攞翻。 呀，啊 ，Bobby 咧？ 快咗，我见你喺张房先。 钱袋银纸， 你都唔准马表？ 癫啊你！过年就系开马表嘛。 系噃。啊，咁唔通佢一个亲戚喺外埠死咗，佢承受呢啲遗产？ 老罗又唔听见佢讲我有亲戚噶噃。 各位注意，各位注意，本台现在向各位报告一个特别消息，据警务处五间发表。今日上午11:20，通南街多台銀行發生劫案，被劫現款40萬元，匪徒三人中槍被捕。事後，據銀行職員透露， 匪徒將全部銀紙裝在一個藍底白色英文字旅行袋內，警方至今尚未尋獲該旅行袋。市民如有發現同樣旅行袋者，請即向各當地警署報案。特別報告完畢。 喂，阿昌去打劫啊！ 打劫？ 嗯， 唔係啩？佢今朝成朝都冇出街，正話要咁去收數啫嘛。嗰陣成五點鐘啦。 你睇個好袋係咪藍色嘅，印咗白色嘅英文字噶？ 係啦，係啦。 咁你係咪裝滿啲銀紙啊？ 係點啊？冚唪唥八蚊紙添噃。 咁係啦，嗰袋係賊裝嚟啊。 賊裝？咁佢咪將我哋屋企嚟窩裝？唔得，我打電話俾警察。 喂，咪住咪住， 做咩啊？做咩啫？ 打咩電話啊？呢啲正一千紙橫財啦嘛，你有錢都唔會揾。 咩唔会揾啊？ 呢啲实行系拆装嚟，就算我哋攞咗佢，一声都唔敢出嘅。咁我哋咪多咗几十万人身家？ 系咩？ 你跟住我嚟。 去边度？ 你带我去睇下啲银纸系咪真嘅先。如果系真嘅咧，我哋实行要出阿伯。偷住阿昌唔好俾佢出嚟嘅嚇。Buddy，Buddy，我吧，你吠咩你？又吠啦？我不過想睇下個袋啫嘛，我係你個主人嘅主人噃，我俾屋你住，唔收你租喎，你平素食埋我好多菜頭菜尾，飯頭飯尾噃。啊！你真係冇良心啊！你 你媽仲叻？ 叻啲嘢，一日就嗰只衰狗啦，硬係好似咁吠，唔俾我拎個袋。 仲好講添，哎呀，都係你啦！頭先佢擔咗大袋銀紙俾你噶嘛，你又鬧佢又趕佢，乜法子佢唔廢你啊？ 嚇！而家即刻入廚房攞啲食物出嚟，牛肉啊咁之類，我有辦法嘅。 牛肉香腸啊！ 你香肠嚟嘅，我面香肠你唔食，甜面噶， 你俾佢睇下啊！ 香肠啊 ，Bobby， 睇几香？ 唔食， 好食啊 ，Bobby。 哎，好味就咁味就 ，Bobby， 嚟啊！系啦，佢唔靓啊，点咧？ 是咧，咁論盡不如你要啦。 你嗰班係銀紙啊？幾十萬噶？ 梗係啦，我睇過啦，係有幾十萬噶。 你急佢就睺就槍，佢一使完身出嚟叫佢出聲見我，阿槍唔響算啊！我哋有辦法嚟炮製呢只狗嘅，千祈唔好俾阿槍入房啊！ 阿妹，伯啊，阿妹，阿伯， 咩嚟啊？咩嚟啊？ 快啲同我攞嗰个装竹嗰个暖水壶嚟。 叫你做咩啊？ 唔系你啦，去啦。 小 姐， 咩？阿昌咪嚟咗啦？ 咩事啊？ 系咯，咩事啊？ 我想你而家洗车呢，同我买两碗鸡粥翻嚟。 鸡粥啊？ 系啦，沙田嗰间鸡店嗰啲鸡粥啊。 系啦，嗰间字好啦。嗯，你而家即刻去啦。 而家去啊？ 去啦。 就开饭噶啦噃。 啊，系噃，就嚟开饭啦噃。 食只鸡粥都可以食得饭啫嘛。 系啊，食完鸡粥先食团面饭咧。 佢唔系。 系老昌，你都快啲去啦。 去啦。 去啦。 你好啊，老爷。 你嚟啦，去啦去啦，快啲去买。快啲啦。 阿昌就翻嚟噶啦噃， 有啦， 嗰陣時我細佬哥響鄉下聽見人哋講咧，嚇佢打劫咧嚇，淨係咬住啲香咁嚟嚇狗噶喎。 咬啲香嚟做咩？ 哎呀，咬住啲香，嗰啲狗見到就當係老虎噶。 哦，咁你想扮老虎啊？ 為著銀紙啊，未夠扮老虎啊，乜都肯做啊。 係，咁快啲扮啦，快啲扮啦。 攞香啊！火柴啫，你拎入廚房點著曬佢，快啲啦！唔係阿昌就翻噶啦。 嗱，點著啦？點啊咁？ 耶！喂，呢老嘢唔知使唔使得噃？如果我等下躝咗入去咧，你要顧住我咯喎，唔係俾佢咬傷我噶喎。 啊！嗱，擔好啲啊，顧住燒須啊。 嗯。 嗱，好聲啊！喂，我哋匿埋喺嗰度啫嚇。如果啲狗咬到你，你嗌我啊。 我啲粟買咗翻嚟噶啦，交咗俾阿八姐啫嘛。 哦，得啦。 太太冇咩事啦。 我冇咩啦。做咩？ 哦，冇，我拎翻个皮夹出嚟，执翻啲嘢，我今晚扯啦嘛。 扯？ 都扯啊嘛，而且我今朝早已经话咗俾你听噶啦。 啊，你发咗达，唔怪得辞工咧。 发达？ 大袋银纸，仲唔系发达？ 太太。你冇同我講笑，我而家自工唔做，不過想去學下整車，學多門手藝啫。 哦，阿昌，咁你就冇良心啦。 嚇？ 喂，你諗下，你喺我哋做咗咁耐，我哋當你好似自己人一樣。你只狗咁大隻，我哋都唔收你租，飯頭餸尾都唔知食盡我哋幾多啦。喂，你而家發咗橫財啦！横财要打扫的噃， 太太，我真系唔明白你咩意思啦！我从来都未有谂过横财呢件事，我以为一个人一定要靠自己嘅气力揾翻嚟先至啱嘅。如果不劳而获嘅钱， 就算你俾我都唔爱啊！太太，我都系执嘢扯啦。做咩啊，太太？ 食粥，食粥啊！ 食粥 啊！阿仔，阿老爷咧，食粥啊！老咩嘢啊？咪你要咁多咧，摆喺度啦，咪翻出去啦。我老实同你讲啊，你喺度做咗咁耐，我都有啲唔舍得你。你嘅人又老实，又抵得谂，又年少英俊，又年富力强，又 咩事啊？老 母， 老咩？ 老鼠咬脚都唔顶啊！ 老鼠， 唔好理啦，食粥仲啊，食粥先，食粥先。 冇老鼠噶喎 ，Bobby 是鼠噶噃。 系啊，冇老鼠，唔知老咩鬼啦咁啊？ 老鬼。 南嫂啊，我娘真系去咗啊！ 系，佢叫我话俾你听，今晚黑舞场会开通宵，天光先翻嚟。哦，有条沙士叫我交俾你。 咩事啊？ 你出出嚟啊！ 咩事啊，林总？ 吓，咩？佢放我警告。 老张，我揾你喎，你系边个啊？ 诶，我你都唔认得？ 你做咩啊？ 嗱，我有架撑噶。 喂，你起咗我包嘢，我回翻嚟噶啦喎。 你包咩啊？我冇啊。 你唔好扮懵喎，我老实话俾你知，啲包嘢咧有几条人命喺树噶啦。我哋精精地就攞翻出嚟，唔系斩我整多条噶咋？嗯？ 喂，兄弟，你唔好喺度大晒啦，我俾啲嘢你睇下。喂，过嚟啊！探长就住嗰间房啦，你讲说话唔好咁大声啊，唔系点方便噶。 喂，好嘛？ 你唔使喂啦，个包嘢喺我度，但你又冇话知拎得出门口噶。 哼，细佬，你真系好嘢。嗱，二气搏二气，你攞翻个包嘢出嚟。二一添作五啦， 二一添作五，哼，你濑嘢啦！我唔出声，你先好彩啦，快啲硬啦！ 超长， 喂，马丽，我仲要出街噶。 哎，南哥，乜嘢啊？ 系啊，点啊？点嚟未啊？ 诶，未啊。 诶，各位， 哦，呢、這个我好朋友， 诶、啊，出嚟坐啊！嚟。 哎，呢位诶梁探长， 系罗四海， 坐啊嘛，诶坐坐，梁探长好人士噶，啊，乜嘢收工啊，南哥？ 哎，唔好讲啦，本来我今日休班嘅，点知今日有几条友去打劫银行，搞咗我哋成日，而家先得闲翻嚟食团年饭，咧食完饭又要去咯。 哦，咁拉唔拉到人啊？ 人就實拉到嘅，會拉唔到啫。唉，不過見咗包銀紙，搞到我而家成日走。 呢件案實揾得翻嘅。 係啦，你幫佢拎得好遠啊！喂，紅啊，你出街嘅時候就留意一下，有個藍色嘅旅行袋，外邊有啲白色嘅英文字嘅，裏面有40万噶，你執到就發達啦你。 或者我會執到都唔定嘅，老羅嚇。 我怕你得到冇命仔喎， 咁又系啊！今日打劫嘅时候，我哋当堂就打瓜咗两个，有个而家喺医院，重伤仲未醒，走甩咗一个，不过佢走唔得几远嘅，我捉足咗佢噶。诶，先生， 唔该。 其实嗰啲贼啊，佢实飞唔过我哋眼噶，我一睇就睇出佢噶啦。 咁咪系啊！ 我今日食饭探 长，开饭啦， 系啊， 开多两个位，开始白兰地，大家喺度食餐团年饭吓， 探长唔好客气啊， 唔 紧要，探长好喜客噶，你咪食饭啦，你扑成日噶啦吓，你大家倾下先，我洗下手就嚟吓，喂，喂。 在澳门过来的。 走。 真系有边位小姐送噶？ 同我请阿黄小平坐台。 黄小平，好，仲有一匹路，唔该。 妈咪啊，先生到埋啲先，我先翻嚟吓。 O K。 嘿，你走嚟呢度做咩啫？ 喂，冇做噶， 钱啊？唔做唔做唔做啊？点得呢？你有钱还翻俾人噶啦？ 有。 有成日都话有，你攞出嚟俾我睇先。 咩？有咧。有咧。 咩？有鬼有马咩？你睇下你个样啊，成个失魂鱼咁。你明知我响处做嘢噶嘛？你嚟揾我算咩啫？想知我假咩？ 而家有咧，真系有好多 啦。有咩啊？你讲嘅我唔信噶啦。你成仔冇句说话真嘅。 俾你睇下嗱，喂喂， 一阵先同你讲。 真 对唔住啊！我同你翻 翻过 去啊！ 你翻过去先。 Josh, I'm Tommy. 哎，兄弟啊，我而家喺银凤舞厅，你即刻翻几个死党嚟。有出头，快啲啊！我就等你啊。 系。 Tommy， 咪有嘢同佢斟啊。 咩啊？咩事啊 ？Tommy， 你攞我哋包嘢去边次啊？好快啲攞翻出嚟咯噃。 啊？喂，你咁起尾柱唔啱噃。 起尾柱？咩起尾柱啊？定啲嚟啦，喺呢度。不过咁，大家咧一定要齐心协力先得，如果唔系就窒我噶。啊！ 仲有五分钟就新年了噃， 我一阵恭喜你。请埋嗰边坐。 咩？你叫我啊？我唔会啊。如果不是为红衰仔啊，呢地方请我都唔多啊！唔系俾我找到佢，找到佢我实先嘅就俾啊！起我尾住咁胆大， 咩咩阿红啊？ 啊？ 咪你做咩啫？扯 咩 啫？有主意扯得你做咩啫？ 有你， 而家咧成日讲有， 唯有佢，劫得钱啊！ 劫得钱你发梦啊！ 冇再嚟啊！上一个，再一个。 打电话叫警察， 打啦！喂，你哋唔好以为你哋冇罪，你哋个个都有罪。嗱，我话俾你哋知，呢包嘢系我哋兄弟搏命攞翻嚟嘅，但系你哋几个无意中得到呢包嘢，你哋冇报警察喎、啊，你哋将呢包嘢埋喺沙滩处，俾佢起咗尾柱，你得唔到啊？喺巴士处你就失咗啦。无端端呢包嘢就去咗佢嗰处，你哋两公婆啊，为咗呢包嘢乜都敢做。后来佢攞咗翻去，我跟住尾啊，呢镬都结啦。你搞到我喺你屋企做咗一场戏喎、啊，你都正，闻窗口走咗出去。不过我都唔笨喎、啊，我又咪揾到你哋，我系犯法，你哋一样犯法啦、啊。你哋表面上睇上去好似正人君子咁。其实你哋嘅心底有咪同我一样？你哋翻啦！呢包嘢系我嘅。 咁多银子啊！哎呀，原来嗰度系银子嚟噶！ 你睇佢哋为咗银子连命都唔爱喎。 头先嗰阵我已经执起咗噶啦，好在你掟翻出去啫，唔系我哋一身蚁啦。 你哋等，无论我嘅钱系应该要噶嘛。